和金融服务，陪伴您企业成长的每一天。详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十一黄金周，翠微邀您赏好物，即日至10月10日，翠微店、大成路店、百货类会员折上再享8.5折，牡丹园店、龙德店折上满200减40。这个十一来翠微赏美景、赏美食，更多精彩活动尽在翠微。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他提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继续是大晴天，风不大，空气清新，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适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光照十分充足，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抢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京城高速出京方向，黄岗桥到沙峪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不笑不说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 FM87.6，首先呢，祝福您十一长假快乐。我是苗山。哎，今天呢稍许孤单，就我一人直播，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收音机的朋友们，还有这个网络上的朋友，还有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都冒个泡跟我这互动一下。到底我想知道一下，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在长假期间也会按照这个生物钟醒过来呢？这里是如约而至的我们出发吧。你别说，平时吧，比如有大帅啊，有高磊啊，有王一在吧，还不觉得孤单。今天这整个这么一个大 house 里就我一个人，真的心里是空落落的。但是还节目没开始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已经发来短信了，所以感觉呢还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小意思说了，早早早，大帅早。哎，你看昨天是他，今天就不是他了，人家现在估计已经上哪个郊区玩耍的路上了。哎呦，一丈博同学来冒泡了啊，欢迎欢迎。 这个十一假期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走得比较远，出国的，出境游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平常呀睡不了自然醒，决定在这个时间段就好好在家睡个觉。那到底您是怎么安排的呢？不如您就跟我聊聊。当然了，小的时候一到十一长假，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么长的假期，可能也就一天两天三天这样，赶上个周末是三天，赶不上周末可能就一天。那以前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一般跟着爸爸妈妈就逛个公园，所以其实对于我们80后90后来说呢，逛公园是一个童年时候的美好回忆。那您有没有在逛公园的时候有一些珍贵的记忆，美好的回忆，现在就值得和我们分享一下？也许这就是一个好话题。那干脆今天咱们就聊聊逛公园的美好回忆吧。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怎么找呢？您就打开微信右上角加号，加号呢找公众号，公众号里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找到我们了。今天和您聊聊逛公园的美好回忆，你在吗？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我稍微一忽悠了一下，哇，来了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们冒泡，真的是感动啊，你知道吗？平常大帅是没有这个面子的，果然我一个人出马就是不一样。其实说起来底气不是很足，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互动一下，这样的陪伴我在直播间也不是特别的孤单。另外呢，如果十一长假您并没有特别多的出游计划，如果就想在家歇一歇的话，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个半小时三个时段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所以呢稍后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天坛医院新院区10月6号正式试开诊，西站地区北广场停车场首次开通电子支付功能，国庆假期15部新片打响了票房大战，税务部门的解读11后工资是如何扣税的。哎呦，六线居士就说这话题尴尬了，这个我农村来的，小时候没逛过公园可咋整？那您自从来了城里逛了公园之后，有没有些美好的回忆啊？也未必是小时候的呀，可能长大了之后是吧，跟您爱的那个人一块儿约会，曾经去过哪公园，奠定了以后你俩就一起幸福美好的生活就此开始的标志，可能就是从这公园开始的。每个人呢，我相信在逛公园的时候都有一些小事件还有美好的记忆，点点滴滴堆砌在一起，在今天呢就赶紧爆发起来吧。那您好好撰写一下您的这个小文，我在这儿呢给您念一念最新的大事儿小情。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国庆节前期呢，西站地区的北广场 P2 P5 停车场首次开通了电子支付功能，方便咱们旅客快速的离场。此外呢，还推出了西站地区的导航系统，旅客呢只需进入到 APP 的主页面里，西站地区导航这几个字儿这个栏目，就可以在手机客户端进行室内的定位导航。比如说市民在离京和返京高峰期间到达西站地区的接送旅客呀，为缓解区域的拥堵，还可以选择南广场和北广场的临时落客区。其中的北广场临时落客区设在了莲花池东路的北侧，中于世界大厦和瑞海大厦之间，旅客呢就可以就近下车之后，通过下沉广场的4部扶梯，穿过莲花池东路，就可以进入到西站北广场进站口附近。南广场临时落客区其中一处呢位于南广场的东侧，车辆呢由南往北行驶到南广场环岛东侧之后，即可以转入到匝道进行落客。另一处临时的落客区呢设在了广联路的西段，旅客下车之后可以步行到南广场进站口乘车。 个9月30号呢是北京天坛医院老院区门诊开诊的最后一天了，10月1号起，也就是昨天开始，天坛医院老址这个院区的门诊就不再接诊了，位于花香桥附近的新院区已经做好了迎接患者的准备，将于10月6号就过两天啊就开始试开诊了。天坛医院老院区在搬迁全部结束后呢，将启动腾退移交工作，未来呢这里将会恢复北京天坛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风貌，助力中轴线申遗。另外呢，这个据介绍，为了更好的满足患者就诊的需求，天坛医院在搬迁前呢随机抽取了1000名患者，而且是逐一回访，详细了解患者在医院搬迁前后的就医需求。结果显示呢，绝大多数的患者有意愿继续前往天坛医院新院区的就诊，而且天坛医院会为此呢专门制定方便患者就医的便民举措。10月1号到3号，也就是一直到明天，天坛医院老院区门诊停诊，10月4号起预约患者呢可以到新院区就诊，老院区急诊关闭，那医院的新院区将会于10月6号试开诊，如果您住在周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这个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就了解到，第二批调价的多奇美、益瑞沙等6个品种的抗癌药目前完成了采购价格和医保支付标准的调整，9月30号起呢患者就可以买到这6种降价后的抗癌药了。至此呢，国家部署的14种抗癌药的降价工作本是全部提前落实到位，平均呢降幅达到 4.7%。这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呢，9月30号20-40起，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是240元和230元，92号汽油油每升的7.66块调整为7.85块，提高了是1.9毛，那95号的汽油油每升的8.15块调整为8.36块，提高了这是2.1毛，而0号的柴油油每升的7.35块调整为7.55毛，提高是2毛。国庆期间呢，自驾出行的成本可能会因为油价的上涨而提高，按一般家用的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评估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9.5块。在本轮计价的周期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持续正值拉升，最终呢促成了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的3连涨落实。说会儿新闻，咱们就说说大家发来的短信。哎呀，现在大家这个源源不绝的发来了自己的美好回忆，咱们到时候真的是好好分享一下啊，看着其实就特别痛快。好多人还在问今天聊什么，今儿咱们聊一聊逛公园的美好回忆。这不拘泥于您小时候啊，您长大了也可以逛公园吗？是不是？嗯，想想家门口有什么公园没有。好多朋友已经来冒泡问早了，比如刘超，早上好，暖洋洋，早上好。小意思，早上好啊。六线居士说，哎呦，你这大过节还上班呢？可说呢，因为十一长假也不能中断，我们出发吧呀。刘超就说，今天这路况太爽了。还有嫣然若曦也来跟我们打招呼了，还有 Michael， 早上好喽。乖乖小熊就看不过了啊，说哎，这三个人太不讲究了，怎么把一个大美女留下干活，哎呀，加班的我也在路上，原来咱们是同命相连呢。其实也不是，大家呢稍微在假期的时候分开一下，人员配置少一点，但是呢质量不会下降，而且还可以稍微有这么一天啊搓搓空，可以出去逛一逛。刘如卓93，请问你是93年生的吗？哎呀，他说一个人值班怎么啦？这才能体现咱们的实力嘛。嘿嘿，听完了挺痛快啊。郑大强来问好了，飞翔的黑豆芽说你不孤单，还有我们，没错。这儿有个男同学，嗯，这个名字起得好。Zero 就说我们的十一长假只能休3天，而且还是分着的，需要上4天班。哎，反正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啊，工作情况也不一样，可能总有这个统一调配的时候。但是我希望无论你此时此刻是已经打算去加班的路上了，还是正在去郊区和全家人一起出去玩耍，再或者就是想躺在床上不起来，都希望你享受这一刻，因为每一刻都是美好的。 春就说出发上班喽。苏叶成也说早，哎呀，真没想到十月二号上班的人还是这么多。ZZH 一九七零说，苗山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贾先生说，闹钟还是原来的闹钟，说多了都是泪啊。我还跟您说，就算闹钟没醒，我怀疑您的生物钟也有可能把您叫醒。好，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这个民生方面的消息哈。十一期间呢，环卫集团在天安门地区以及周边共设置了临时厕所15处，共32台座，总厕位是537个。目前呢，这些临时公厕已经正式启用了，临时公厕24小时开放，采用了除臭节能等措施，确保厕所里面没有异味，方便咱们游客如厕。这些临时厕所呢，都会有人专人看管，做好接水、用电以及清洁维护的工作。厕所保洁人员分为白、中、夜三个班次进行循环清扫保洁。其实提到逛公园的回忆，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厕所，尤其公厕的变迁，对我们逛公园的美好回忆真的是有非常加持积极的意义。小的时候觉得逛公园这个卫生厕所啊不是很卫生，再加上人又多，他觉得哎呀，这逛公园就去一两小时赶紧回家吧，争取回家上厕所。那现在随着我们公共厕所的这个设施越来越齐全，而且软件设施的提升，保洁人员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员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把我们这个公共厕所维护得特别好。我们也希望游客朋友在逛公园的同时啊，我们现在的创造的条件已经上去了，希望自己自觉，然后保护好环境的同时也保护好公共厕所的卫生。根据滴滴公司的消息呢，近日在认真落实主管部门和检查组的整改消息及指导意见的基础上，滴滴于9月26号开通了面向社会的意见通道，希望广泛听取各界的批评，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截至目前呢，滴滴已经收到了69301条意见和建议。滴滴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啊，这里面有体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有尖锐的批评和质疑，有建设性的意见方案，也有对滴滴的理解和鼓励。长假结束之后，滴滴会就这些内容向公众进行公开的回复。滴滴公司呢，我觉得这个举措还是好的，因为实在是用户量很庞大，尤其可能这个现在轿车软件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但是不断的自我进化才是有利于这个企业的发展和这项行业的发展，你说不是吗？刚才有人说了，哎呀，这个心情就是想放假，就是不想上班。哎，我们就找着有这么一首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听呢？好，我们也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个不听话法。利用这段时间，您可以继续编辑短信发送过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还有聊聊的话题，就是您有没有美好的公园逛公园回忆呢？ 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我开悟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了。 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唱首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啦。心里默数，享受生活的变奏，巴拉巴拉布，哦哦哦。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啦。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们这短信平台啊，还在持续的火爆当中，你在不在呢？好，收音机前听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珊。这个长假的第二天，由我在这儿陪伴着大家。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有没有特别美好的逛公园回忆呀？和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公众号里面的加号，然后寻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咱们首先了解那么两条热点消息。国庆假期15部新片呢打响了票房大战，刚刚过去的中秋节档呢，国内电影市场剔除了电商服务费后，分账票房是 4.92 亿，创下近四年中秋票房档的新低。咱们了解一下最近有哪几些新电影上映呢，方便您约会啊，除了逛公园以外还可以看看电影吗？张艺谋的新作影9月30号以 2D 和 IMAX 2D 的版本上映，影不一定是票房冠军，但一定是国庆档最有分量的电影，因为很多人确实已经期待很久了。值得一提的是，记录影片拍摄过程的纪录片张艺谋和他的影将于10月5号上映，该片呢将导演张艺谋拍摄这部电影的全程娓娓道来。哎，这制作方不错哈，这个事隔几天一下同样的类似素材和内容剪出两部电影，而且可以同时上档，市场能力很强啊。好，9月30号开心麻花的理查的姑妈以这个 2D 和 IMAX 2D 的版本上映，继羞羞的铁拳之后，开心麻花团队再次于国庆档回归 IMAX 大银幕。9月30号上映的《胖子行动队》是包贝尔的电影导演首秀，影片讲述的是文章饰演的特空 J 与包贝尔饰演的保安郝英俊为了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经历了一系列啼笑皆非、险象环生的危机故事，听上去好像还挺吸引力的。 十月五号，第五代电影人吕乐导演、姚晨和马伊琍主演的《找到你》将会正式上映。吕乐呢，是五代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他导演的《美人草》和《十三颗炮筒》等电影颇受好评。这次有新制作，是不是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呢？好，说了这一时段的新闻之后，咱们赶紧看看大家发来的短消息，我也是很期待啊。苏叶成说，我爸赶着我跑步，呵，这十一也不能歇呀，坚持锻炼啊，这一点特别好，就比我强。我不但今天又吃了油油的一屉包子，因为油饼的那个大叔没来，你这只能改了。改了之后呢，心里真是有点愧疚啊，而且这两天我也不打算锻炼了，放假嘛，就应该放假到底。乖乖小熊分享了一个他的美好回忆，说小时候啊，骑着我爸肩膀逛公园、动物园，那个时候就觉得老爸就是我家的超级英雄。现在他老了，有病了，所以换成我成为他的超级英雄了。点点滴滴透着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是让人感动啊。那天我有一次看了一个文章，其实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有人说你回忆一下父母亲在你小的时候，当我们牙牙学语的时候，爸爸妈妈会一遍一遍的跟你讲一些你可能问了已经100次、1000次、10000次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依然很有耐心。但是当我们长大了，爸爸妈妈变老了之后，有的时候可能他们听力下降了，也有可能气力也不太好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也会一遍一遍的问你同样的问题，你到底能不能做到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那样有耐心呢？李掌模说，逛公园的回忆就是小时候照相不会笑，特严肃，洗出来相片都跟后勤干部似的。还有呢，就是吃了面包、鱼肠、榨菜、香蕉、苹果，这好像是标配，还有橘子汽水，是不是北冰洋啊？还有奶油冰棍，全凭自己表现争取。鱼片那是绝对的隐藏关卡，小时候觉得橙色塑料皮的那种鱼肠最好吃了，比红色的火腿肠香多了，好像也比火腿肠略贵一些呢。嗯，六线居士说，那好像也没有，他就说逛公园，说我跟我媳妇儿是大学同学，只在我媳妇儿读博士的时候在昌平公园里逛过几次，没有什么趣事，太平淡了，感觉整个人生都不完整了。啊，您媳妇儿读博士，跟着您在昌平公园逛过几次，然后嫁给了你，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乖乖小熊还说，还有啊，我处对象的时候，我现任老公当时的男朋友陪我逛公园，我还穿了个高跟鞋，就那么干逛啊，走得我脚都磨破了，我还能不离不弃。说她找她老公是为了世界除害了，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对不对？就是一定是两个人当时哪怕你脚再疼，也愿意享受两个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而这里是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聊聊您逛公园的美好回忆。希望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这里呢，平台已经开放，等着您。我是苗山，咱们稍事休息，接着《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稍后见喽。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极，全新名爵 HS 360度感性曲面浑然天成，用光影彰显性感迷人之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搭配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汲取极光灵感，尽显流光溢彩，让潮流致敬艺术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2年零利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中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了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听，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十月二号，假期第二天，苗山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公众号里面还是很热闹的嘛，完全感觉不到孤单，就是因为有收音机前的您喽。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逛公园的美好回忆。您快速的想一想，有没有呢？我相信肯定有，如果有的话，就编辑短信发送到寻找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告诉我您的美好回忆吧。刚才广告时间段，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短信，所以咱这个第二时段一开始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哎呦，这个上班的人还真不少呢。邢红辉就说，如梦令，你看人家写的啊，游海淀公园，醉眼浇花高树，凑去蝶飞雀舞，童叟放风筝，装点碧蓝天幕，端午端午难耐唱书歌赋，这是去年人家邢红辉在端午节写的，在这儿呢说送给大家了，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老有才华了。冰天雪地的狼看见了，早上好。他还真想得开，他说像上班啊，你就全当旅游了。还有恋君一生花仙子都来报道了，还有 Will 老黄，欢迎哦。Espresso 就说，昨天前天值班，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哟，您辛苦了。您这 Espresso 这个劲儿够大的啊，今天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休整休整。大勺勺说，油饼女皇早啊，已经假期了吗？都已经第二天了呢。黄威刚才说是这里吗？对，你也在上班的路上呢，那辛苦了，在路上编辑一下短信，回忆回忆自己的逛公园美好回忆吧。 CMM 就说了，说我昨天24小时刚下班，我是助产士，生了三个宝宝，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总有我们慢慢就是值班一大帮人为我们保驾护航。顺便问一句，北京附近就是有没有什么游玩的地方，实在没地方去了啊？你想打街，你打了接受，但是我估计你想说的是介绍吧。北京周边其实还挺多玩的，我觉得你可以听听其他朋友分享的逛公园的美好回忆，这些短信大概就能搜罗出一些他们在哪些公园有一些哪些美好回忆呢。秋风起兮白云飞就说，说苗山啊，逛公园是我孩子们最开心的事儿了。我小时候在农村没有公园逛，但是最开心还是和小伙伴去山上玩。您这郊野公园更棒。张尚志这位朋友就说，我和一个还没有成功初恋的兄弟去公园玩，看到满公园的一家三口，我对女孩大发感慨，我比他们幸福，因为娃比他们的大。我和那女孩四目相对，顿时哈哈大笑，虽然我得嘞，我说的你说的黑线是不是自带动漫效果的黑线？他最后一句说了句，他说我这兄弟啊就黑线，但是我美了，黑线就是漫画书里画的一道黑线吧，竖着的。 CCH1970 说呀，作为一个北京长大的孩子，逛公园一般都是学校组织的春游或秋游，很少跟父母逛，因为他们是双职工，而且呢只有周日休息，和小伙伴逛公园只有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疯。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也是这样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回忆就是，我无论是上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反正大部分春游秋游好像去的都是天坛公园，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机会的话，我真的想问问那个时候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是你们都喜欢天坛公园吗？ 辉说呀，他说我虽然不加班，但是要去医院陪老伴儿，有他节前住院了，节日我们只能在医院度过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忙碌，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辛劳，生活就是这样的节奏。啊，我觉得您的心态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呢会遇见一些不是特别的顺遂的事情，但是您这种坦然接受的态度呢，有利于这件事情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然后快快的，然后陪老伴儿把这段在住院的时光快乐的度过，哪怕是假期也可以开开心心的。我觉得如果您一会儿跟老伴儿唠点什么嗑呢，就可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发来了哪些有意思的短信，回头给他讲讲。张尚志还补了一句说，初恋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现在车上呢，一定要念哦。常小九说，小时候出去玩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人们会说，你好好那个看，好好玩，回去写个作文，怎么这么煞风景。换了电乐呢，咱们就了解一下有什么最新的大事儿小情没有。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时段了，咱们了解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女篮世界杯，中国队打出精气神，收获成长和希望，具体了解一下。中国队呢，9月30号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进行了2018女篮世界杯最后一战中，以67-81输给法国，带着第六名的成绩呢告别本届赛事。而对于女篮姑娘们来说呢，虽然本届大赛不乏遗憾，但她们一路走来已经收获了成长和希望。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啊，中国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呢力克拉脱维亚和塞内加尔，并与美国队呢上演了精彩一战，交叉淘汰赛更是从老对手日本身上拿到了一场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四分之一决赛大比分输给了澳大利亚，但在此后的5-5到8名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成功逆转世界强队加拿大，再次振奋了球队的士气，并让大家看到了这支女篮的无限潜力。咱们再了解一下劳模德尔波特罗想在中国多打比赛，怎么回事呢？作为今年中网的男单头号种子，阿根廷的球星德尔波特罗在球迷心中拥有巨大的人气。今年的美网，这个德尔波特罗时隔9年重返决赛，世界排名来到了生涯最高的第3位。日前呢，在布拉德球场，德尔波特罗和张帅共同参与的慈善活动就吸引了大批的球迷到场。昨天呢，德尔波特罗更表示他会在中国多多的打比赛，在单打和双打赛场，您稍后都会看到他多多的出现和多多的身影了。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在这儿陪伴您度过十一长假第二天。欢迎所有的听友朋友发过来短信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跟我聊聊您的美好的逛公园的回忆有没有呢。下面我们了解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吧。国内首个上星的超高清电视频道 CCTV 4K 超高清频道昨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播。今天起呢是早上起来6点到晚上12点，每天播出纪录片、体育赛事、综艺、电视剧、动画片等内容。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呢， 4K 超高清相对于现有的高清标清电视系统是一次技术升级换代，图像清晰度和色彩的亮度还有三维声的音像效果都大幅的提升。国庆节期间，这个频道呢将会播出纪录片《航拍中国》的精编版，还有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精编版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纪录片《丛林星球》，音乐晚会《唱响新时代我和我的祖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节目专题文艺晚会，以及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直播节目。 十一国庆长假期间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准备了14场精彩的演出和多项戏剧活动。在中国儿童剧场，音乐剧《小公主》将会上映。在这个假日经典小剧场，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系列剧第五部将会首演。成语魔方系列剧自2014年首部上演以来，以一年一部的方式生动有趣地展现了滥竽充数等13个成语故事。10月12号，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保利剧院拉开帷幕，新国剧《霸王别姬》将作为开幕演出与观众见面。导演就说了，这部作品是按照现代人的审美创作的新国剧，剧中不仅有西方的室内乐配器，更有现代舞的加入，到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由华纳兄弟影业出品的好莱坞奇幻冒险动画电影《奇怪大冒险》曝光了定档海报以及预告片，好像之前宣布要在10月19号在全国上映，到时候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到电影院去一探究竟。吴克群自导自演的处女作电影《为你写诗》将于11月2号上映。吴克群表示，这部穿越电影反套路反流量，到底是怎么反法，下个月就见知晓了。很多的朋友呢都是觉得上班不爽，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假期没出去有点遗憾。没关系，我可以送你一首歌，因为伴着这首歌呢，仿佛自己去度假了，而仿佛自己呢现在在海边。那你在做什么呢？苗山现在带您去海边。 而过，不经意间，海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的8:19，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这是第二时段，我是苗珊哦。刚才一位伟的朋友说：“您好啊，我想给我对象点一首歌，叫做《一次就好》。正是因为这首歌，我们是在朝阳公园一起唱的时候，擦出了火花。”你别说，我看到这条短信之后，我还真的搜了一下，结果哎，搜到了。不过呢，一会儿在我们这个时段快结束的时候送给您，您到时候关注一下啊。大地说：“今儿又是你自己？哎呦，加班路上呢，嗨。”一丈魔就说了：“一直喜欢北京动物园，去不烦，特喜欢里面那些老建筑，钢筋水泥的，四四方方的那种，动物馆啊，特别有年代感。可惜呢，现在这样的建筑物越来越少了。还有动物园里面的宣传栏、手绘的宣传画，貌似60年代以后呢就没换过，特别沧桑，特有年代感。为什么去动物园呢？因为我小时候特喜欢小动物，有多喜欢呢？每顿饭都得有点。嗨，怎么最后一句跑偏了呢？”小意思就说了：“苗女神，听完了之后内心真的是沸腾了。”他说：“我小时候住南池子，小时候每天都文化宫、中山公园，还去过历史博物馆。那时候的天安门广场呢，我都会放风筝，还有粉笔画大赛，大家都记得吗？这个真的是童年的公园、博物馆美好回忆呢。”格格就说了：“苗小山啊，说起逛公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海了。和男朋友经常在北海约会，结婚之后呢，就住在石景山，也陪妈妈经常在北海约会。每年呢，都会在北海看荷花，景山公园看牡丹，和妈妈一起逛公园的感觉非常开心和幸福。”曾几何时，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们去逛公园，长大了之后就是一家人三口或四口这种团聚一块出行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人长大了之后呢，有自己的圈子和朋友了。我觉得格格小朋友做得特别好，长大之后呢，在您和好朋友撸串喝啤酒的时候，或者是忙着加班的时候，也别忘了在每一周抽出点时间跟爸爸妈妈去逛逛公园。实在没这个条件呢，咱可以楼下拿个弯，对不对？好，今天和您互动的话题呢，就是逛公园的美好回忆。您现在就编辑一下您的美好回忆发送过来吧，在微信公众号点加号，公众号里面寻找北京文艺广播，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吧。清茶说：“哎呦，昨天和一个朋友逛了逛龙潭湖公园，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举报了两位游客，因为他们在湖里捞鱼。我的朋友已经劝告过他们好多次，他们还强词夺理，说是这鱼啊是破坏生态平衡的。我和我朋友就找到工作人员说明了这事儿。我想说的是啊，公园的硬件设施给游客准备得很好了，游客的素质是不是也应该提高些呀？这是我们共同的环境，我们应该有义务和责任维护它。”这也是一个美好有意义的回忆呢。刚才其实提到公厕的时候，我们就说了，那硬件上去了，咱们自己也做到位，是不是？还有这个激怒潘维斯就说：“昨天刚从陕西回来，玩了10天，11就家里蹲了，享受一下人少的北京城。”马琳娜说：“苗珊，我告诉你，天堂公园里没有水，平地多安全。”哦，还真是啊，对于小朋友春游秋游来说安全。林林他说：“主持人好，我是新听众，欢迎你呢。”他说：“今天我也上班呢。”哎呦，看来今天上班加班的人还真不少呢。反正今天和大家互动交流的话题呢，就是说说您的逛公园的美好回忆。相信呢，公园里有一些人呢是

今天我们先来了解汇算清缴期结束前的税务处理。 一，能够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相应支出可以税前扣除。 二，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凭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相应支出可以税前扣除。 三，未能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并且未能凭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的，相应支出不得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各位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今天呢，由我陪伴您进入到长假的第二天，你在做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聊聊您逛公园的趣事儿和美好回忆。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把您的美好回忆发过来，和我们一块儿分享。那您就继续发着短信，我先给大家念一念关于旅游方面的最新消息。国庆假期到来呢，北京市属公园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今年的国庆期间，香山、颐和园等5家热点市属公园将推行预约游览高峰限流的措施，达到最大游客的承载量，将会停止售票。据了解呢，今年国庆节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游园环境布置突出了国庆祝福、传统文化、园林意境的特色，在公园的主要游览地区呢，布置新优的一些花卉，组摆而成的平面立体花坛和花镜，通过布置园林花坛小品、绿地花镜，配以灯笼啊、彩旗等等，为广大游客和市民朋友打造节日游园氛围。据统计啊，这次共使用串红、一品红、鸡冠花，还有四季海棠等各色花卉近50种，布置花坛27组，种植这个园林花镜好像有65组之多呢。国庆期间呢，各公园还将开展一系列主题庆祝活动。根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会延展园林文化活动的形式，开展国庆游园、科普体验、特色花展、文化展览等四大类30项游园活动。预计呢，一共会接待游客会超过300万人，最高峰呢将会出现在10月3号，也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3号到5号。咱们了解一下北京植物园的北京市花双展、天堂公园的菊花展，还有北海公园的开封菊花文化节，都将会在这个国庆期间正式拉开帷幕。同时呢，陶然亭公园的菊花根艺展，还有北海公园的根石艺术优秀作品展，中山公园的金秋兰花精品，还有北京植物园的苦苣苔展，这是什么花呢？另外呢，还有盆景展，这些都会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颐和园的秋韵桂花文化节也将会持续进行当中。为确保国庆假期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游览的舒适度，今年国庆假期，香山公园、颐和园、天堂公园、北京植物园、景山公园将首次实行预约游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措施，建议咱们广大市民啊和朋友们呢是，尽量预约，然后避免热点，而且错开高峰。那具体的情况呢，希望您可以搜索一下统一建设的市属公园网络销售平台畅游公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购票。另外还可以登录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授权的网站www.bjgyol.com.cn， 应该是北京，我研究一下啊，市属公园，好吧，反正就是www.bj 公园。OL 是什么？我还没有分清楚，反正 BJGYOL.com.CN。 北京警方呢最近提醒游客朋友，四类旅游欺诈的套路一定要小心了。有哪些套路呢？正值国庆长假，北京警方昨天就发布了一些旅游防范提示，比如说游客啊要当心非法一日游、低价揽客的情形。通常呢，不法人员会通过街头的主动攀谈、散发名片、小广告，还有假地图来冒充公交场站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等，好像是假装好心指路，但其实是在网上冒充知名旅行社来发布虚假一日游的信息，或者依托部分的快捷酒店、黑旅馆和某些出租司机还有网约车司机的恶意串通等方式，以50到150不等的超低价这些价格推销一日游产品，声称全程无自费。就这个价格无自费您信吗？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981个国有景区免费开放或降价的好消息。截至9月28号，全国各地已经出台实施或发文向社会公布了981个国有景区免费开放或者降价的措施，其中免费开放74个，降价907个，其中5A级景区是159个，4A级景区是534个。降价的907个景区当中呢，降幅超过20%的有491个之多，降幅超过30%的更有214个。据介绍，云南、山东、广西、陕西等省份的降价景区数量是最多的，其中云南降价景区超过百余个啊，总体降幅是30%以上。安徽、重庆等8省区政府定价5A级景区全部实现降价，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些云连石林呐、大理的三塔呀、玉龙雪山啊、广西桂林的漓江，还有福建的武夷山、湖南张家界、陕西兵马俑等等这些景区都在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这些景区均实行了降价。国家发改委的价格司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各地呢要加强景区价格的秩序规范，引导景区的提升服务，确保降价不降质。这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出行的利好消息了。好，咱们看了新闻之后，现在咱们了解一下咱们短信平台有多么的热闹。哎呀，收到了好多好多消息哦。从容就说，我小时候妈妈下班带我去龙潭红公园玩，就不黑不回家，简直了啊。另外呢，这个锅就问您是哪个山啊，珊瑚的山呗。哦，郭飞就回答了，说 OL 应该是 online 吧，北京公园在线。嗯，说的有道理。另外郭飞还说了，说这个明浩山同学啊，昨天刚把老人和孩子送回老家，然后回来值班，现在刚刚下班回来。说起公园的美好回忆，就在不久前体验了现在的外卖有多么的方便。嗯，那公园和外卖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前阵子呀，跟邻居一起带着孩子在东坝的郊野公园玩，因为我们住东边嘛，到了中午直接叫了外卖，留的地址愣是公园湖边，结果小哥就绕湖转了一圈才找着。郊野公园收门票吗？不然还得让外卖小哥搭门票是不是？阿荣就说，哎呦，第一次参加互动心情激动啊，要说逛公园最美好的事儿，那就是每次带着我孙女儿去陶然亭公园玩耍，看着宝宝开心快乐玩耍的身影，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骆大少就说，嗯，来我这里的大公园玩吧，有吃有玩的，还有球看呢，献给中网度过的第13个十一长假的我。您也是个网球迷啊。其实我小时候也是个网球迷，嗯，只是现在由于工作特别忙，这些正当的理由就懒得去了，而且现在有点远。但其实真的，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张德培，你的偶像是谁呢？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欢迎回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聊聊您的逛公园美好回忆。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在最后的这点时间啊，赶紧发送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美好回忆。格格就说了，哎呦，特别谢谢你翻我的牌儿，而且特别感谢你叫我小朋友呢，真是开心呢。天气真好，马上携老公出发和妈妈去公园约会去喽，节日加班辛苦啦。你知道一般我说你这位同学和小朋友的时候，那是因为我内心也渴望什么高磊大帅、网易之流也叫我一声小朋友哦。好，再继续看看大家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哎呦，又发来了新的，我们看看最新的吧。跟过去说再见就说，有一次跟同学还有他女朋友一起逛公园，不是我要当电灯泡，是他们俩非要拽我一起去，结果走着走着就把我同学弄丢了，我就带着他女朋友在公园里溜了半天，回学校以后我就问那个同学你去哪儿了，他说给你俩创造机会呢，我当时简直无语，这还是一个蛮尴尬的回忆，但我想知道后来呢。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蓝天白云狗尾草，真是美呀、啊！您现在估计在郊区正在度假呢吧。而另外他还说呢，公园不止花花草草，您看您还得让我猜，您还发了都是表情包的花花草草，另外还有狗尾草，我猜这是啊，但是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他说健身步道也成为必不可少的主元素，长假第一天就来了10000步，我只想说嚯。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平台正在开放当中，欢迎您利用最后我们节目这点时间呢和我们互动一下，您有什么美好的逛公园的回忆没有啊，跟我们聊聊呗。好，我们现在就接着聊旅游方面的消息吧，还是看看有什么最新的动态。中关村楼宇联播摩天轮奇幻亮相，这是怎么回事呢？9月29号夜间，北京规模最大的楼宇灯光秀中关村1号国庆灯光秀震撼开启，20栋建筑联播的画面带给人们美轮美奂的视觉享受。与此同时呢，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这个上面有我爱你中国5个大字是熠熠生辉，为市民游客朋友献上一份国庆大礼。好，换了音乐啊，咱们就换换心情，了解一下最近的趣闻有什么。首先了解的这条新闻呢，就是世界行走日，中国人走路最勤，你拖后腿了吗？有电梯就不爬楼梯，上下班必开车，回家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刷手机，一登山远足就嚷嚷好累呀，这样的生活方式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反正不是我，我猜这是王一。当身体亮起亚健康的红灯时，不少人卯足了劲想在健身房重拾健康，但你是否知道我们身边就有一种简单易行而又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吗？那就是步行。9月29号是世界步行日，还有世界行走日，随着人们对健康关注的加大，这个步行啊渐渐成为不少人的运动首选，什么朋友圈的晒步数已经成为风靡全球的运动生活方式之一。2017全球行走大数据就报告显示，去年轻运动 APP 动动全球用户共行走了40000亿步，累计行走里程大概是28亿公里。在用户活跃的112个国家中呢，中国、新加坡、西班牙等跻身全球最能走的 Top 10，就是前10位的国家。其中呢，中国的动友最勤快，每天平均能走7369步。但步行也是个技术活了，这个怎么走？在哪儿走，走多长时间，这都是有讲究的。抬头挺胸收腹，随着呼吸迈步，手臂轻微弯曲自然摆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安全的场所步行，运动时间30到40分钟为宜。科学合理的步行呢是有益身心的，所以国庆假期就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再了解一下，研究显示地中海式的饮食可能会防止抑郁，这是怎么回事呢？不少人知道地中海的饮食文化有益于身体健康，英国最近就有一项研究发现，坚持地中海式的饮食法还有益身心健康，有助降低抑郁风险。在回顾八年间的41项研究发现，这研究人员就觉得日常饮食最接近地中海式的饮食法。什么是地中海饮食法？我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多吃水果、蔬菜、谷物、鱼类、坚果和橄榄油的研究对象。这些人在接受访问的8到12年间，出现抑郁的风险比那些摄入食物内容和地中海饮食法相近比较远的人是比其他人低33%。所以据推算，日常饮食含饱和脂肪、糖还有加工食品较少的研究对象，出现抑郁的风险低24%。所以反过来推的意思，是不是吃过多的饱和脂肪、糖还有加工食品的人就更加容易抑郁和身体亚健康呢？反正从这条新闻里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刚才那个跟过去说在线就把下一集发来了，说后来啊，一言难尽啊，他女朋友每次来我们学校都给我带吃的，而且每次都是某品牌的原味棒棒糖，时间长了我那个同学跟我说，要不你俩处吧。还挺逗。刚才那个洛大少呢就跟我们说了，说我加班，我是在中网加班哦，我以为您去看比赛了呢，结果人现在拍了张图过来，反正我现在能看见，哇，比赛场馆很棒哦，而且你现在在第一线哈，准备工作，十一长假期间现在已经不知不觉的看中网成为我们过十一长假的一项，也不算必不可缺吧，但是是一直在生活里出现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喜欢运动的朋友或者喜欢看比赛的朋友，如果您在十一长假期间不想出远门，在家门口咱们就去北边看看中网比赛也是不错的啊。徐娟说，第一次互动一定要念，美好记忆就是逛公园的标配，面包、榨菜、煮鸡蛋，是不是暴露年纪？这个标配还真是，暴露年纪呢就没有了。刚才这位脸谱头像发来这个郊区美景图片的朋友，他说了，我叫依依，那就欢迎依依你喽。好，最后这点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发送短信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聊聊您逛公园的美好回忆。我刚才看见这个魔草发来的这个，我觉得还挺逗的，就你们两口子写的这个都是特别有意思。他说逛公园有一个记忆，就是啊，春游啊、秋游啊，因为北京的各大公园基本上都是跟着学校去的，所以呢，尤其上学以后，春游一定得带面包、鱼肠、煮鸡蛋。赶上勤快的时候还能带上一根黄瓜或西红柿，零食一般有话梅，只要有这些就圆满了。还真是，但是这段回忆我怎么就没有呢？因为在我小时候生活都好了呢。自己我都已经装不下去了。总之呢，确实没想到这个长假的第二天还是很多朋友发来的短信啊，说他们就在坚持着加班上班，而且很多朋友说也并没有去特别远的地方，尤其现在科技发展，这网络发达，也不是非说您在留在北京才能听我们的节目，比如您登录一下 RBC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号或者是网页，随时随地就可以在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无论是网络上还是收音机，都非常感谢听友朋友一直以来的陪伴。其实呢，在过节期间呢，看到大家这么多有意思的回忆，我也是跟着一起想了想我当年逛公园时候的美好回忆。我小时候就喜欢去，除了春游秋游去天坛啊，红领巾公园那儿有一个荡秋千的好地方，我妈每天接我下了学之后直接奔那儿荡一个秋千，好像当年成绩最好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来围观呢。但是随着年纪大了，个子长高了一些，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秋千这个不太敢上了，所以就说年纪一大吧，这胆儿就变小了。 哎呀，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回忆，真的是非常棒。我希望有的时候呢，随着我们工作的脚步越来越繁忙，也希望您适时的能够停下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花时间呢陪陪爸妈，跟父母聊聊天，吃个饭，或者甚至如果您工作太忙了，别忘了每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计划，就是一定要打一通电话跟父母联络一下。还有身边有那么多以前知心上学的好朋友，是不是也好久没见了呢？节假日到了，应该打一通电话或者发一个微信，再或者干脆直接见见面吧。 略带抱歉的。 最后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爱笑的眼睛，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听友朋友，希望每一个人在想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都会有一双爱笑的眼睛，也希望收音机前各位十一长假快乐。我是苗山，感谢各位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相聚，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那季我一定让自己决定。哦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自己假装很坚定。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啦，文化旅游、健康餐饮促销活动应有尽有，让银发消费更加安心，更有品质。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九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红星美凯龙11团建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西4环商场100元购200超值升值券，单笔订单最多使用5张，北4环商场200万现金券满额返，实付满5000返100元现金券，单笔最高返1000元现金券，详询店内。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